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北京时间1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声天地。 城里的古董小贩胡闹突然被卷入一宗国宝盗窃案，一盏由台湾同胞捐赠的琉璃佛灯离奇被盗，此灯是明朝大报恩寺琉璃塔在世间仅存的文物，这盏琉璃灯堪称国之重宝，意义非凡。为了证明清白，胡闹着手调查真相，不料却意外窥探到了一个隐藏在清平世界背后的庞大古董黑市，同时还牵扯出了一段建国前风起云涌的历史往事。欢迎收听小说《古玩生死局》，演播满超。 三品斋的老板是个老头，看起来至少60多了，见齐家有兴趣就忙迎了上来，一边夸赞齐家有眼光，一边吹嘘自己这画多好多好，而且还说什么很多人来求都不卖，因为只卖给有缘人。哼，老头是个买卖的老手，寻常人听个3-5分钟就能被他给忽悠了。我凑近看了几眼，这是一幅山水图，临摹的是张大千晚年的风格。张大千晚年的画风变得更加厚重浑木，以泼墨挥洒之笔来代替细笔，意境的感染力很强，十分容易辨识。不过这画儿显然临摹的不到家呀，没有一气呵成，而是夹杂了很多细碎笔墨来补完不足，所以细看之下很是杂乱。齐家被老头一阵忽悠，似乎还有点动心了，就问他这画多少钱。嘿，老头一脸忍痛割了他全家爱一样的表情，说10万。我一听价格忍不住扑哧一下笑了出来，俩人立马回过头来看我。老头对我的反应十分不满，冷着脸说， 哎，这位小友，你有什么意见吗？ 我没搭理他，而是用鼻子用力嗅了嗅，然后对齐家说，我怎么闻到一股子茶叶味儿啊？啊，你闻到了吗？齐家说没有啊，还特意闻了闻，那老头的脸色却猛地一变。因为在书画造假上，最近都流行一种成本低廉的方法，那就是用茶水熏蒸。造假者先把字画挂在墙上，然后在墙角放一口装满茶水的大锅，燃火开煮，用茶水蒸发出来的气体将字画熏黄，令宣纸和颜料松脆变质，加速陈化。还有一些造假者甚至会专门弄来蛇虫鼠蚁来撕咬赝品，目的就是用这些被虫食咬的痕迹来蒙骗买家，这就像所谓的特效一样。所以我一说茶叶，对方脸色就变了，因为被拆穿了呀。那位齐小姐却还没有听明白，说10万太贵了之类的，搞得老头十分尴尬，最后大手一挥道， 行行行，不卖了不卖了，说了这是卖给有缘之人的，这还哼。 我笑笑，刚准备把这台湾友人拉走，视线却落在了一旁角落里一个不起眼的柜子上，那里面摆了许多古锁。我 我看了看，大部分都是铜锁，也有几把银锁和铁锁，还有一把做工很精致的景泰蓝锁。哎呀，在我看来，这些锁的价值比那张假张大千字画要高多了。不过，古锁在古玩收藏里属于冷门的东西，感兴趣的人不多，所以放在这种不起眼的位置也很正常。不过，字画店怎么会专门摆个柜子放古锁呢？这很奇怪。齐家也看见了，他和我对视一眼，我抬头问老头，我说老板，你这还卖古锁呢？ 不知道。 老头没好气，摆你店里的东西你怎么会不知道呢？这老头还真小心眼儿。 这玩意儿不是我的，那我当然不知道了。 老头说完就去泡茶了，任凭我怎么说好话都不搭理我。齐家把我拉到一边说，你看我的。说着便走到那老头身边说了几句，然后冲我比划了一个 OK 的手势，又招手让我过去把那把钥匙拿出来。老头瞥了我一眼，伸手接过我手里的钥匙看了看， 老实说啊，我还真没见过这种钥匙。不过呢，有一个人可能会知道。 齐家问道，老先生是谁啊？ 我本家，也就是摆了这堆古锁的人。 老先生的本家是？老头看了看我说道， 我看你也像是懂点古玩的人，大苏家不会没听说过吧？啊， 苏正。我脱口而出， 哎呦，哼，没想到你小子居然还知道苏大老板的名号啊。苏大老板为人低调，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讳，你小子不简单呐。 我是万没想到，阴差阳错的居然进了一家隶属大苏家名下的店。那老头还在夸夸其谈，我迫不及待地问道，他干嘛要放这些东西在店里？ 那我哪知道啊，这大苏家名下的店里很多都有这么一个柜子，具体原因你自己去问苏大老板吧。你 出了那家店，我问齐家，你跟老头说些什么了？他笑着说不告诉我。我们又逛了逛，找了些人问问，这期间还进了另外两家都属于大苏家旗下产业的铺子，其中有一家也有一个类似的摆着古锁的柜子。打听之下，那个看店的小伙计说不清楚，只知道这东西一直摆在那儿，也不卖，就好像用来展示的一样。我和齐家对视一眼，心中有数了，看来这东西他是故意这么摆着的。如苏星海所说，这个苏家的继承人一定知道些什么。从清凉山回来，最大的收获就是得知了大苏家的掌门人苏正不光知道关于宝藏的事儿，还可能知道和假佛灯里那把钥匙有关的信息。不过这个苏正还真不好找啊，我打听了好些人，他们都说不知道这个神秘的苏家大老板到底在哪儿。齐家那边就更指望不上了，他只能乖乖在酒店等我消息。过了一整天，齐家实在忍不住了，就说， 要不我们去找一个人吧。 找谁啊？苏星海啊？ 齐家摇摇头， 不是。 那找谁啊？ 陆素心。 找他？ 我很惊讶，你不是说他也不能信吗？ 他和老谋深算的苏星海还是有所不同的，至少同样作为女人，我能感觉到他对你有不一样的感情。 我一听顿时很尴尬， 你别让胡说八道啊，我跟他也是最近才认识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感情啊？ 我可没说是那种感情哦，你别想多了。 他看见我的窘样很是高兴， 没心没肺的还哈哈大笑起来。说实话，你到底找不着，他肯定知道那个苏正住在哪儿。 我想了想，还是决定不找陆素心。倒不是因为齐家说他不可信，而是我有更重要的事要找他，就是关于那个伪造的西太后翡翠玉镯。这件事从一开始就跟陆素心有关，如果是苏星海动了手脚，那他一定会知道些什么。齐家虽然有些不满，但也没说什么，毕竟钥匙在我手中，而且他去找陆素心肯定不会如意。我再找个朋友帮忙，也许有办法。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常说天地，小说古玩生死局。 一个小时后，我和齐家坐在秦淮河畔的一家茶馆里，看着一个中年男人风风火火地走了进来。我站起来招手喊道， 贾大哥，这边，这儿。 来的人正是老贾。前几天从封老板那儿回来之后，我们就没再联系过。今天实在是没办法，有求于人了，这才想起他来。看到他，我顿时觉得有点愧疚。啊，贾大哥，赶紧坐，赶紧坐啊！我点了上好的龙井，您先润润喉啊。老贾大概是走得急了。坐下来之后，先连喝了三杯茶，然后才开口道： 兄弟啊，你托哥哥我打听的消息，哥哥我打听到了。 真的？这么神速啊？ 我又惊又喜，果然是找对人了。老贾这个时候才发现我旁边还坐着个人，就问我： 兄弟，这是弟妹？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贾大哥，瞧说的哪儿的话，这位是齐小姐，就是那天晚上打电话给我的人。 哦， 老贾恍然大悟，立马用夹生的港台腔说： 哦，欢迎欢迎欢迎台湾同胞回家乡，家乡人民欢迎你们，家乡人民想念你们，你们辛苦了，受委屈了。 我赶紧拦住他，那也行了，贾大哥，别说这些客套话了。齐家在一旁早就笑趴下了，一边笑一边说： 谢谢大哥，我们终于回来了。 我让他们俩打住，赶紧说正事。老贾正了色： 兄弟，你问我之后，我就找几个朋友打听了一下，其中有个朋友是古董收藏家，他说他曾经去过一次大苏家，不过没能见到苏正本人呢。 在哪儿啊？老贾说着拿出一张写着地址的纸条说： 颐和路公馆区。 在南京，大概没有人不知道颐和路公馆区的，那是位于鼓楼区颐和路和海宁路之间的一片住宅建筑群，是解放前国民党军政机关要员、富豪和外国人居住的花园别墅，被誉为民国官府区、使馆区、近现代建筑样板区。颐和路公馆区里曾经住过不少名人，什么蒋纬国、汤恩伯、阎锡山、汪精卫等，还有加拿大、墨西哥等八个国家的大使馆也在此地。所以现在这个地方就是富人区，能住在这儿的那可都不是普通人。没想到这个苏大老板平时为人那么低调，住的地方却如此高调，看来有钱还是好啊。 兄弟啊，你找这个人干什么？不是我说，这个人虽然低调，但见过他的人可都说此人心胸狭窄，不太好打交道啊。 老贾似乎有话要说，可是当着齐家的面他又欲言又止。我拍拍他的肩： 嗨，没事，贾大哥，我跟这个人没仇没怨，就是想请教人家一个东西。 哦，什么东西？给哥哥我看看，也许哥哥我知道呢。 我没犹豫，直接从怀里掏出了那把钥匙递给老贾。 老贾接过来看了半天，又递还给我，直摇头。 兄弟啊，这看起来像是某种古锁的钥匙，但是没见过，不好说呀。 老贾很聪明，没有追问这是用来干嘛的。可是齐家有点等不及了，说我们去找苏正吧。我问老贾要不要陪我们一块儿去啊，老贾拍拍手， 哎，兄弟，那种地方哥哥我还是不去了，和我们这种小人物八戒不合呀，还是你们去吧。 说完他看了看，发现齐家已经走出茶馆了，就拉住我小声道，兄弟，贾德， 你有空之后给我打个电话，哥哥有事要单独跟你聊。 哦，我点点头，刚才就看出来他想说什么，但是碍于有第三个人在场，所以不方便。等我出茶馆的时候，齐家已经把车开过来了，迫不及待地叫我上车。颐和路的公馆区果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进去的，我还没张嘴就被保安给拦住了。保安问我，哎，找谁啊你？有预约吗？我把具体地址和苏正的名字报了一下，对方居然还有登记，看了看之后说， 你们没有和苏先生预约过，所以不能放你们进去。 嘿，我当时就有点不爽，心说难怪这人神龙见首不见尾，原来不是低调，而是躲在了这戒备森严的地方。可是看保安这个样，想进去恐怕难比登天。正想着怎么办呢，却看到齐家已经在和保安攀谈了。哎，奇了怪了啊，也不知道他灌了什么迷魂汤，没过多久那个保安居然放我们进去了。哼，我一边跟着齐家往里走，一边惊讶地看着那个保安，又追上去问道，哎，我说 你跟那个人说什么了，就把人家一个铁面无私的包青天给策反了？齐家笑眯眯地说， 哪有那么夸张了，我就是把我的护照啊还有政府的介绍信给他看，他就相信我是好人了。 好，靠，原来保安都崇洋媚外瞧不起人呢，我那么像坏蛋是怎么的？我嘴上这么说着，心里却想，怎么可能这么简单？之前在字画店也是，没一会儿就让那个老头服服帖帖了，不是有鬼，就是这女人手段确实不简单，而且还在我面前很会装傻充愣。一个苏星海老谋深算，一个齐家云山雾罩，这金陵三杰的人呢，还真是不让人省心。走在公馆区里，不得不让人感叹，两旁的民国别墅和年代久远的法国梧桐交相呼应，使这里布满了浓浓的民国气息和历史沧桑感。进来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所谓的颐和路公馆区还是分不同类型的，那些名人故居和大使馆现在都属于被保护起来的遗迹古建，基本上是大门紧闭，只能从外墙窥得一部分当年的风貌。还有就是一些被用作酒店和私房菜馆的，不过一般都是在沿街的外围。我们进入的区域呢，基本都是有人住的，不过呢，这里曲径通幽，也很少看到有人来往，车也少。我们边走边享受着这种闹中取静的怡然自得，走了好长一段路，这才来到了一栋巨大的民国别墅面前。这是一栋灰白色的两层小楼，小楼周围环绕着许多葱郁的大树，外面是青砖围成的院墙，两扇大门旁边挂着块牌子，上面写着苏公馆三个字。我指着牌子说，看来就是这里了。齐家伸手按下门铃，大概过了一分多钟吧，大门打开了一条缝，一个白发老头探出头来问道， 是哪位呀？